第146集，想到这些，赵斌觉得这几天一直压在心里的东西终于有了个出口。他长长的吐了口气，看看时间，收拾下班。8点多回到家，很意外的闻到久违的饭菜香气。厨房里锅铲和锅发出愉快的响声。电饭煲里米饭刚刚做好，发出滴滴滴的催促声。罗明瑶听到门口动静，从厨房探出头。 赵老师，你回来了，你先洗手，马上就好了。 他穿着熟悉的围裙，脸上带着同样久违的温暖笑容。赵斌突然觉得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，这样的场景好长一段时间仿佛只有梦里才能见到。从罗明瑶归培开始，他们的家里常常是关着灯冷冷的一间屋，现在仿佛重生一般，灰暗的尘渍被拂去，终于恢复了家的光辉。赵斌如至梦里，走进卫生间洗手，两只脚像踩着棉花一般，好半天才终于回过神，找到点真实感。他跨着大步飞快走进厨房，不管罗明瑶手里正在铲菜，上来一把夺了他的盘子，搂住他就吻了过去，只把罗明瑶吻得气息不稳才放开人。出乎意料，罗明瑶只是脸红了，也没怪他乱来，反而一脸喜气地把盘子接回来，端去饭桌上了。赵斌找回点熟悉的感觉，从橱柜里摸出碗，打开电饭煲盛饭。两个人坐到饭桌前，享受难得一起吃晚饭的时间。两个荤菜，一个素菜，还有个在楼下刚刚开门的小店的凉菜。这个小区店铺不少是外地人开的，从春节开始，楼下小店就几乎全关了，到3月底才陆续有人回来重开。这家凉菜以前是他们俩都很喜欢的一家，也是很久没吃过了。 疫情好转了，天气也好了，你们呼吸科大概也能轻松一点了吧？ 赵斌一边吃饭一边问道。罗明瑶捧着碗回答： 好多了，慢阻肺的出院的一大堆呢，这几天进来了几个哮喘重的，但都比前面慢阻肺晚期轻松得多。 赵斌点点头。 你们哥孩子穿防护服吗？ 哦，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只要求穿一次性隔离衣，戴面屏。 赵斌叹口气。 我们还要穿防护服，今年看这形势啊，是要战斗到夏天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医院里不给中央空调，天气热了，那该怎么过呀？ 罗明瑶看着他一脸夸张的烦恼表情，忍不住低笑了几声。赵斌敏锐地察觉到罗明瑶的情绪没有他想的那么高涨。赵斌放下碗筷，定定地看着罗明瑶。 瑶瑶，怎么了？你有事想瞒着我，还是要告诉我？ 罗明瑶没想到赵斌这么轻易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儿，他也停下吃饭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轻声说道。 赵老师，我提交了申请，停止规培，手上还有两个病人，出院以后，我就…… 赵斌没有等他说完就什么，他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他完全控制不住吼了出来： 你什么？你要停止规培？为什么呀？你知道自己停止规培退培，后面会怎么样吗？ 罗明瑶虽然预料到赵斌会发火，但此时听到他的吼声，心里还是不自觉地抽动着难受，眼眶有些发酸。 赵老师，你先听我说。 赵斌却什么也听不下去，他依旧大声地说着： 你知道规定是什么？中断规培被视为恶意退培，3年之内不会允许你继续报名规培。你有多少个3年可以挥霍？你还要不要当医生了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现在还没定下来，还来得及撤回，待会儿我帮你给科教科打电话。 赵斌停了下来，他看到罗明瑶在他面前哭了。他和罗明瑶在一起5年多了，除了最开始那段时间，后来他都没再见过罗明瑶这样掉眼泪。时间过了这么久，看到罗明瑶这样低头不语，任由眼泪滚下来的样子，他依旧手足无措。突然所有的怒气都变成了慌张。赵斌慌乱地抽了一张纸帮他擦眼泪，说道： 抱歉，我忘了管好我的脾气。 罗明瑶压住泪水，抬起头来看着赵斌。 赵老师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 我不想像这次一样，你在有事情的时候，我还要装作没事继续忙，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帮你。我也不想像你那天回来的那样，总在关键的时候要上夜班，我却不能过来接你，甚至说在一起庆祝一下。我不想像你上次那样惹上官司的时候，像开庭那么重要的事情我都完全给忘掉了，甚至没有给你发个消息问问情况。我也不想像这半年多以来发生过很多次的情况一样，你在下夜班的时候我也累得连一顿像样的晚饭也没有精力给你煮，回来的时候总是房间里黑漆漆的，两个人在冷冰冰的屋子里一起吃外卖。我也不想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和你越走越远，没有时间好好相处，成为只是住在一起的两个房客而已。我其实就想多一点时间，可以多一点时间陪着你，多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，多一点时间我们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。 情绪的剧烈波动让他语无伦次，他停下说话，咬着下嘴唇，异常固执而倔强地看着赵斌，任由眼泪不停地流出来。赵斌在震惊中回过神来，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多一点时间享受生活，我也想了很多，有很多可以缓解现状的方法，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前途呢？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为什么一个人把事情决定了，退了这次规培又要等三年？你有多少个三年可以等？这三年你要做什么？你都想好了吗？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冲动的决定？ 说到后面，他又一次压不住自己的暴躁，吼了出来。罗明瑶也大声地说了出来， 我没有冲动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想再做医生了。赵老师，这根本就没有好的方法，工作和家庭之间总有一个要牺牲的，不是吗？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不适合做医生，这个行业不是我憧憬的样子，为什么非要逼着自己去做？我已经不想做医生了。 赵斌完全控制不住，啪的一声拍在桌上， 你说什么？不想做医生了？你读了八年医就这么白费掉，事业钱都全都不要了吗？说不做医生就不做了。 罗明瑶也控制不住地哭道， 我都不要了，八年白费就白费了。 赵斌紧捏着拳头忍了很久，最终低低地说道， 你想清楚，你必须想清楚。 赵斌第二天照常上班，两个人一晚上都没说过话，事情又陷入了僵局。赵斌夜里没怎么睡，早上坐在班车上也一点睡意也没有，他感觉又和那一年罗明瑶说不想考博一样了。罗明瑶内心的固执有时候是他很难预料的，他觉得罗明瑶从放弃考博那时候起就一退再退，他不想看到罗明瑶在挫折面前退缩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不应该对职业失去信心。急诊科一早又开始忙碌，赵斌刚接班就收到一个120送来的意识障碍病人，患者是个年轻男性，和父亲住在一起。病人父亲说发病过程不详，病人既往体检没有其他疾病，发现病人不对劲是在早上七点过，到了让他起来上班的时间，平时喊一声他就起来了，今天没有动静。他进去看才发现人已经不省人事，因为两个人在两间房睡觉，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出的问题他也不知道。赵斌接手了病人，在抢救室里和二线一起给病人查体。清北院区这边的护士，他做老总时候已经磨合得很好了，看到医生进来立马报告了生命体征数据，患者体温、心率、血压、呼吸和血氧饱和度都正常。赵斌点点头，首先判断意识状态，确定病人目前是浅昏迷状态。查看瞳孔，双侧瞳孔缩小，直径 1.5 毫米左右，对光反射灵敏。病人双肺底有少许失罗音，心脏、腹部查体没有异常，肌张力正常，其他查体没办法配合。赵斌一看到瞳孔缩小，就立刻让叫病人家属进来。